谢谢你，你搂着我的身，总抱着我受伤的心，在迷乱城市中，从来未曾说放弃。你牵着我的手，走进明天的风雨，不管前路崎岖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